嗰位巴西嗰位元師啦，嚇講好多嘢啦。咁總之都冇乜吉利噶啦。總之都係比較麻煩少少啊。咁、 嗯、 第二個靈感邊度嚟咧？第二個靈感就後邊而家熒光幕大家睇到啦，就係、是、呢位咧沙里麥連咁樣。咁、 嗯、 年青時候咧就相當之標緻嘅，咁而家變咗阿婆啦嚇。咁、嗯、佢就係一個另一位即係相當之著名影星個妹妹，就係、是、華倫比提個妹嚟嘅。咁但係就大家個藝名就唔同啦，佢叫沙里麥連。咁、 嗯、 記得我哋以前細嗰陣睇佢做戲咧，佢有個花名叫傻大姐嚇，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咁其中有一套戲咧就係、是《花街神女》，佢同阿積能夢做嘅嚇。咁而家佢係點樣嘅咧？其實佢喺年青嘅時候都好出名嘅，出名其中一樣嘢就係佢出到書嘅。佢其中書個主要部分就講嗰啲靈異經驗啦。咁、喺美國咧就有幾位嘅影星咧，佢哋都唔怕去公開佢哋有呢種咁嘅信仰嘅。譬如對所謂神秘學啦，對呢啲超自然力量啦，或者有 星相啦， 咁好， 尤其是對嗰個印度啊，印度嗰陣時嗰啲印度嘅靈異文化。 咁事實上喺70年代打後咧，曾經一段時間都個社會都相當接受嘅。但係到近年喺講緊係十零年前咧。咁大家知道呢樣嘢就已經過咗時啦。咁近排可興翻，近年興翻。但係咧，佢呢位老太太咧，佢其實一樣嘢好堅持嘅，就係佢咁多年佢都講呢樣嘢。咁前幾年咧，佢出咗一本自傳啦，因為佢到咁上下年紀咧，佢都即係可以回顧翻佢一生。咁點解話佢呢個靈感要嚟咧？就是、因為佢出個書嗰陣時候咧，佢又做咗一個短短嘅宣傳活動。咁佢就被邀請上一間電視台嗰度咧，就即係去講佢自己一啲睇法嘅。咁呢段咧就觸發到我今日去講呢個題目嘅原因嚟嘅。佢就話咧，佢喺近年咧，佢都接受咗一啲獨立電影人嘅一啲邀請，就走去做一啲好低人工甚至係無償嘅一啲演出工作。咁其中一個咧就去咗一個西班牙嘅島叫 Canary Island， 我唔知中文點譯啦、 嗯， 就唔喺西班牙本土嘅，但係即係一個外島嚟嘅。咁佢去到嗰度咧，佢就話咧，佢突然間見到亞特蘭蒂斯嘅人，就喺佢面前出現啊！咁一個10尺高啊，即係一個有金色，即係類似金色嘅反光嘅人物，同佢講嘢咁樣。咁佢講呢樣嘢喺而家嚟講咧，咁當然有好多人就覺得，你傻傻地啊，即係或者你係傻。但係咧，佢講嗰時都相當之誠懇嘅嚇。咁、所以我就覺得可以即係去睇睇呢本書入邊講啲咩嘢啦，或者佢即係之前佢講啲咩。其中一樣嘢，佢即係同我哋今日題目切合嘅就係佢有參考呢個阿卡西記錄。咁我呢本咧就即系 EDS 街啊，即系啲最入門嗰啲 archive record。咁啊唔係，我買嗰陣時喺加拿大見一本，即係平平地咁啊買咗佢啦，咁啊睇咗啦咁樣。咁呢個題目咧就應該神秘之嘢，應該好多年前應該開始講，咁但係我哋一路都冇講啊。咁佢就喺個書入邊咧，佢講佢即係佢其實佢花咗好多時間咧去。去assess， 即係佢走去睇呢個咁嘅記錄喺度 嚇。 咁睇咗呢個記錄有啲咩好處咧？咁樣就係咧佢可以翻去前生嚇。而一個前生唔係講一兩世，係講好多好多世。咁佢就話咧，即係好多世之前咧，其實佢就喺亞特蘭蒂斯嗰度住過嘅 嚇。OK 嚇，咁就即係。所以會感應到即係嗰個世界嗰啲嘢咯。咁呢個問題咧，就如果你睇而家喺網上咧，事實上都有頗多廣告啦。就我最近都收到啲喺我 Facebook 上面中文嘅，就係、是、會教你點樣去睇呢個記錄啊。咁當然嗰啲就商業成分就好重嘅。咁其中一樣嘢就話咧。其實呢啲唔係占卜嚟嘅，呢啲係等於你去圖書館，你有張圖書證，你睇翻一個相關嘅記錄，或者你自己查互聯網咧，你有嗰、那個keyword， 你有那個密碼，咁你可以入到進入到呢個世界喺度嚇。咁、我睇翻佢沙利曼連嗰本書，即係呢個講呢個問題嗰個書咧，亦都有同樣嘅講法，就話其實喺呢個阿卡西嘅記錄入邊咧，冇時間觀念嘅、即係所有嘢都係平排咁出嚟嘅。咁即係換言之，等於如果你唔計嗰個時間嗰個維度，譬如你而家由香港你飛去台北、台灣嚇，咁、你可以坐飛機去咯。係。問題就是你在時間入邊，你不可以做呢樣嘢噶嘛？除非你有第五個維度、第五個空間，但你不知道那是咩嚟噶，即係你可以在喺嗰個三度空間度，你可以活動嘅。譬如我係跳高啦，我係行面啦，我可以即係行樓梯、行一層樓啦嚇。但係時間不可以噶嘛？即係換言之，喺時間嗰個問題上邊咧，我哋係一個囚徒嚟嘅。但係時間是如果你即係咁諗話，有三度空間之後，時間是第四度空間的話咧，即係換言之，第四度空間我哋一個巢度。但你可以想象有人可以生活在第五度空間，佢可以譬如喺時間嗰度咧，佢可以活動自如嘅， 可以穿梭， 可以穿梭 嚟走去。 係啦，咁如果即係呢個阿卡西嘅記錄咧，如果你係當好似喺第四個維度，或者甚至更加多維度入邊有一啲即係記錄喺度。咁係包括咗過去同埋未來嘅。咁如果你可以 access 到，你可以睇到佢咧，咁你咪可以即係翻翻過去啦，或者你睇翻將來咯。咁呢個就係所謂嗰個預言嗰個基礎嚟嘅，即係其中一個理論基礎啦。咁、正如頭先我哋講咧，就係佢喺呢個阿卡西嗰個記錄入邊咧，佢可以睇翻。佢講明一樣嘢就係、是、你唔可以問一樣嘢就係、是、你幾時會見？你幾時會結婚？因为他在里面那个没有这个概念的。你那个问题应该用第二种方法去包装，那你才问到这些东西的。那这个也是跟现在譬如讲的那些阿卡西记录那些广告呢有类似的讲法来的。那即是换言之呢在这个这样的图书馆里面呢都有一些人呢即認為他哋覺得他在個世界入邊咧，會揾到一些他哋需要知嘅嘢，例如過去， 例如以前嘅檔案， 或者所謂將來嘅檔案咯。係啊，咁呢個咧就唔單止佢咁，其他即係可能有啲唔公開嘅，我哋唔講嘅，其實佢都有參考過呢啲咁嘅記錄喺度嘅。 係， 咁你自己有冇識得啲朋友都走去問過呢啲阿卡西記錄嘅？ 我哋2003年嗰陣時已經講嗰個香巴拉傳奇嗰陣時，咁樣就呢個阿卡西記錄都必定會提嘅。 提過，但係冇完深入講過。 唔係，因為佢嗰個咧，你如果就咁用個名，即係用佢嗰個咧證明嚟講咧，咁啊有好多學者喺度嘅嘛。咁我哋咧就用一個叫高維度嘅，就係即係將佢咧就用翻一個叫亞空間啊，即係好似你頭先話齋。就喺嗰個時間或者地圖裏面咧，你用嗰個叫地球嘅嗰個維度咧，你去揾嗰陣時咧，咁啊其實行錯方向，咁樣佢掂到咧，咁其實你可以咧，即係將佢咧，即係連同埋嗰個譬如香巴拉，或者係亞特蘭提斯，嗰啲咧，都用一個咧，即係叫喺而家，你如果有辦法咧。都仍然可以同佢溝通得到嘅呢個叫活空間咧，係存在嘅。咁呢個阿卡西記錄咧，佢基本上咧，佢講嘅嗰個空間咧，如果誒同你頭先嗰個方向咧嚟講咧，即係呢個叫初步嗰嚟講咧，就係嗰個成個宇宙嘅嗰個，佢係排響第四維空間嘅嗰度嘅一啲即係門路。你可以裡面咧揾到你自己嘅地球的信息，你存在在地球啊，或者甚至之前的那些信息都有，大概是这样 呢。其中一样东西比较有趣的就是他提到亚特兰蒂斯的问题，很多人现在都讲这样东西。对于观众听众来讲，第一个疑问就是我这样东西是不是真实存在过呢？咁我哋以前咧，我哋就比較少觸及呢個問題。我哋純粹從一個譬如話係神話啦，或者係一個神秘學嘅角度去講呢樣嘢啦。咁但亞特蘭蒂斯咧就留咗，即係當柏拉圖佢寫呢、這個 即係古仔嘅時候咧，佢係留低咗一啲線索嘅。 嗯哼， 即係佢係留低咗啲具體嘅講法，就唔係憑空話有呢個城市，佢唔知喺邊度咁樣。佢係提過咧，就係呢個文明咧，呢個上古嘅文明咧，佢用一種金屬啊。 嗯， 咁嗰種金屬個名叫咩？嗰金屬個名叫山銅。山咧就係喺即係 mountain 個山啦，銅咧就係 copper 啦，金屬個銅啦。咁英文嗰個名字就 orichalcum 啊。咁好奇怪地喺近年咧，大概前幾年嘅都唔係好耐嘅嚇，就係揾到呢種咁嘅金屬。咁而家你喺互聯網上面咧，你就會睇到呢個消息，甚至你見到嗰個形狀出嚟啦。咁啊點揾到咧？咁樣佢揾到嗰、那個具體嘅原因咧，就是、因為沉船。在那個沉船上面呢、就找到一些金屬，而這些金屬呢就不是、在歷史上呢是從來沒有見過，而且是一種合金來的、到近年呢才去、看到出來、現在大家看到那段消息，就是2015年的年初啦，即是大概是幾年前的啦，就在一個、沉船那裡呢，就喺西，應該係西班牙出邊嘅一個，唔係應該係西西里島啊、西里島嘅島外邊南部嘅外邊咧，就揾到一隻沉船，就應該係一隻希臘嘅船嚟嘅。咁嗰個船嘅年齡咧就大概2600年前啦。咁換言之，而家今年係公元2021世紀啦，咁即係公元前嘅5世紀度。咁呢個都唔係，應該就係大概柏拉圖嘅時間早少少，早百幾年嘅人。咁入邊咧就揾到30個呢個山銅嘅 元素， 唔係元素嚟嘅，即係等於 ingot 係咩咧 ？ingot 就等於我哋中文講嘅元寶啊。 嗯， 即係以前啲錢係咁樣，好似個整個金元寶出嚟噶嘛，就整咗一嚿咁嘅嘢出嚟咁樣。咁咧佢哋去再睇呢個嘅金屬嘅時候咧，佢冇講明個名係山銅啊，但係咧就揾呢個金屬嘅時候咧，就發現係一種合金嚟嘅。就入邊有銅啦，有鈴、鐵石啦，同埋其他鈴啊，ZINC 嗰種咁嘅合金嚟，但係係唔知道點用。即系唔知道佢用嚟做咩嘢，就净系讲紧话呢种就系亚特兰蒂斯，即系同佢嗰个山铜入边形容嗰个讲法咧系接近嘅。 系， 咁咧就呢一个咧，有啲人就会认为咧，如果有呢个金属嘅话，换言之啊，当阿柏拉图佢写呢个古仔嘅时候咧，佢唔系完全老作嘅，佢有啲基于一个事实嘅基础喺度嘅吓。咁到而家其實係唔係好知道呢一個咁嘅山銅，佢、如果呢個真係山銅嘅話，佢實際上個用途係我哋做咩嘢？ 咁呢個元素咧就同呢個阿卡西記錄嗰個咧就拉上咗關係啦。 係，個即係個關係意思就係咩咧？就係喺呢個亞特蘭蒂斯，佢其實唔係一個完全係想像嘅，或者係一個作為政治預言嘅記錄，而係佢可能係一個真真正正係 會存在 嘅地方嚟嘅。 有好多遺物就係都指向咧，可能喺遠古嘅時候咧，大西洋嗰個地方咧都係的而且確有一個叫亞特蘭提斯依、個遠古嘅文明喺度。 而且咧就呢隻船咧，佢沉嗰個深度啊，好得人驚啊！就係、是、成千尺嘅，成千尺，你諗下就即係100層樓咁樣啊，沉到咁深咧，就所以係近年先至揾得翻出嚟咯。 呢個佢即係水底生物嚟噶喎，即係喺地中海西西里島附近嗰度啊。 佢呢度俾到嗱，你睇到啦，就要全副裝備先落到落去噶嘛。咁就個具體地點嗱，呢、這個西西里島嚟嘅，就對 Gila 就喺呢度對出。 喺嗰度就揾到呢個2600年前嘅沉船。 係啊，咁其實當其時嗰個航海嘅路線咧都相當之廣泛添、但奇怪的地方就係點解一個即係咁喺歷史上有記載嘅呢啲事，即係咁嘅物體咧， 佢要到咁遲嘅時間咧，先至會能夠揾到出嚟。 嗯哼，佢唔係揾唔到，佢廣泛討論翻啲咁解嘅，呢個都係。 咁有其中一個解釋嘅，因為咧大家知道咧，譬如有一個好出名嘅水底城啦，就有好多考古嘅發現咧，應該就喺我唔記得喺意大利定喺希臘嗰度。咁個原因係因為咧，就係佢地震啊，佢將成個嗰、那個即係城市咧。是沉即是陸沉沉落水底。 是在水底的 水底。咁另外一個講法就是話呢，喺呢個史前，即係喺冰河期嘅之前呢，其實就已經有一啲土壤成熟嘅城市喺度嘅。 嗯。 但呢城市呢，通常呢佢都係沿岸嘅。 你如果講係喺地中海嗰度發現嘅呢，應該就最出名就差唔多都係鐵金剛拍海底城嗰個時期，都成日都有提及嘅嗰、那個被形容應該係聖經故事嘅嗰個羅德古城啊。 係啊， 因為佢最主要咧就係除咗睇到有個完整嘅一個即係城殼嘅嗰個結構喺度之外咧，咁佢其中咧有個位置咧睇到一個好純嘅大岩柱啊。咁喺度，咁我走就係切入到聖經故事咧，裡面講阿羅德 Samson 啊， 嚇你咪阿羅德離開成個家庭咧，離開嗰個罪惡城嘅時候咧，就叫佢唔好回頭望啊嘛。咁但係佢嘅太太咧就掛住，就回頭望入變成一個大鹽柱 啊，鹽柱。 咁啊嗰個咧即係基本上咧，佢喺個查探，因為大概咧即係喺嗰個八十年代左右嗰陣時候咧，咁啊呢個發現啊，同埋嗰個啲流傳咧，就都傳出嚟嘅，啊咁樣就咧講話係嗰個係地中海嘅嗰個水底古城嘅其中一個好關鍵嘅一個即係海底城嘅發現嚟嘅。 咁除咗頭先你講嗰個，仲有越南國啦，可能 越南國就係啦，中城嘅對出嗰度嗰個咧， 其實都係台灣近，唔知話台灣近少少定中 城。台灣近啲嘅， 同台灣仲近啲噶嘛。 其實嗰個應該係琉球。如果你講咧，即係古時咧，就係琉球王國東海文明嘅嗰啲地方嚟嘅，嗰個係。